主讲人是著名学者、注册建筑师杨昌明教授。在上一集的节目当中，杨教授谈到了泉州的历史发展情况以及泉州关于东西方文化印记方面的内容。说到了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印记啊，这大多呀都与石头有关，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泉州地区的工匠在驾驭石材方面的高超技艺。还谈到了第二个方面的内容，巧夺天工的石构艺术。泉州的石建筑之所以能够在浩如烟海的中国古代的石建筑艺术珍品当中独树一帜，享有盛誉，除了地理条件以外，还与泉州特有的历史文化和条件有着密切的关系。随着晋人南迁，醇厚的中原文化对泉州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强烈的刺激，并使它具备了丰富的内涵。而泉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口岸，又因为海外贸易的兴盛而带来众多的外来宗教和异域文化艺术，这方土地因此成为古代的国际文化的交流和撞击的场所，各种文化在这里争奇斗艳，尽显才华，同时又相互学习，互相借鉴，使自身得以进一步的充实和提高。在泉州的石建筑艺术珍品当中，我们不但可以看到中原传统文化艺术的深厚底蕴，同时也可以看到外来文化艺术所带来的异域风貌。它们相互融合以后，焕发出一种既不同于中原传统文化，也不同于异域文化的崭新气息，从而奠定了它们在中国建筑文化当中的特有地位。南宋时代，以泉州为中心的福建沿海掀起花岗石建筑的浪潮，大量的长桥高塔竞相建造，它们当中的代表作就是开元寺双塔。开元寺双塔包括东塔镇国塔和西塔仁寿塔。开元寺东西塔是我国最大的阁楼式石塔，粗略估算，两塔共使用石材6000多平方米，总共近20000吨。两塔结构的牢固性也堪称奇迹，经历闽南无数次地震，主体安然无恙。两塔的特点突出，在上周的节目当中仅仅跟大家介绍了它的一些相同的地方，比如它们都是8边形，都是5层，层高都一样。关于东塔和西塔的特点还有很多，现在我们继续来听一听杨昌明教授的讲解。 它还有什么特点呢？这也是中国塔的一个特点啊。中国塔的就是说，它比方这一层的门洞啊，如果是在南侧啊，8边形嘛，那么它的2层一定不是门洞了啊，它一定变成窗户。反过来啊，3层又变成门洞啊，就这么错开。它为什么呢？它就是为了防止出现整体的裂缝啊，因为门洞嘛，你毕竟比较薄弱，在这地方的受力会比较大。如果是窗呢，它加了这个冲间墙啊，整个这个缩小了开洞的这个面积，那么它的结构性能会增强啊，所以它是采取的这个微小的一些措施。你比方看现在有的塔，在新加坡或者在东南亚的有的塔就这样，有的塔哗全是那门一下就全通上去了，所以一看这不懂啊，就不懂中国古建筑的规矩啊，那么它会做出来，就是双塔，一个是镇国塔，一个是仁寿塔啊。你要从大面上看，其实它差不多的，但你仔细看，是不是能看出差异来？镇国塔呢，相对来说比较舒展啊，它的这个出檐呢，这个坡度会就是比较大的。那么到了这个仁寿塔呢，你看它实际上往回收缩了啊，它会收，它的檐口啊也没出那么多。这些的都是在不断的去摸索，不断的探讨啊，它绝对不会完全克隆啊，照猫画虎做一个出来就行了。它一定是根据这个建好了的效果来调整啊。我们说到了这个最早呢，实际上是镇国塔的历史比这个仁寿塔早，但是它从木材改成石材的时间呢，是仁寿塔会要早一些，所以他们在这里边呢就会吸收一些教训啊，比如以前这么处理的时候是不是出檐太多了，对结构不利啊，或者是施工有难度啊，或者等等，哎，那么他会一些，哎，那么有的时候他说我可能能做啊，你做不了我能做啊，那么这也是工匠之间的一种竞争，一种比赛，所以很难说了。我们说这种你说用木材啊，原来为什么不用造一个木塔起来啊，要非要造个石塔啊，所以有的时候会说历史的倒退啊，那么这个也是有问题的。包括我们建筑界其实也有一个观点，我们建筑界呢有时候其实有点叫做什么崇尚唐宋，贬低明清。有的学者就说，你看我们的这个木结构啊，到了唐代的时候啊，你看唐宋时期啊，斗拱胸大，出檐深远啊，到了明清就变得很琐碎繁琐啊， 说这是一个退步，其实不然啊。我们说的技术总是在进步的，一代更比一代强，不可能说到了后代还会比前代会啊退步，只是说了它的要求，它的功能发生了变异啊。你比方说到了明清的时候，斗拱已经不再承担主要的受力的功能了，所以它自然而然的转化为演化为装饰啊，所以我们才看到你们到了故宫，到了什么地方，我们看到很多斗拱其实就完全是装饰了，对吧？它已经变得很叫做很繁杂啊，很这个轻巧，而不像唐代的斗拱啊。唐代的斗拱确实它是要承担结构功能的，所以它的要求完全不一样啊。我们不能从简单的一种判断啊就下这种结论啊，所以这也是我们在做建筑历史研究的时候，包括其实做其他一些研究的时候需要注意的。 难受，想哭，世界这么大，知识这么多，费尽洪荒之力也学不完呀。 快听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呀，用声音讲述生动有趣又富含哲理的知识，用耳朵就能聆听这个世界。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与各个领域的专家相约，把这个世界讲个明白。知识开讲节目，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我是刘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安排了杨昌明教授主讲的海上丝绸之路重镇古城泉州。前面说到了开元寺东西塔，包括东塔镇国塔和西塔仁寿塔。开元寺双塔是以石材模仿木结构，是非常值得讨论的文化现象。石材强度上抗压不抗拉，木材恰恰相反，二者本该有着各自对应的结构做法。但是我们并不能够啊就此得出结论说开元寺双塔是一次历史的错误。开元寺东西塔的特点还有不少，我们继续来听杨教授的介绍。 为什么呢？它都用八边形呢？这是从这种受力来说它是最好，而且呢八边形呢我们说容易适应这个各种地形条件啊，那么到处都能看啊，所以在古塔里边八边形的塔是很多的啊，就是八面玲珑，八面玲珑，八面玲珑一个好处就是它在各个方向上都可以观赏景色啊，那么确实的登高望远的时候是最有利的一种选择。好，说到这儿呢，其实我还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大家去过很多的塔，塔的中心是实的还是实心还是空心的？你看现在我们看到的很多木塔啊，我们不先不说砖塔，我们说木塔，很多你到我们的木塔看都是空心的，对不对？但是真正古老的这个塔中间是有一根柱子的啊，叫做塔心柱。为什么叫塔心柱呢？它是顶天立地，实际上是佛塔的起源。佛塔起源怎么起源呢？早期的人在草原上或什么地方，然后埋葬之后怎么办呢？堆一个坟头，堆完坟头怎么办呢？找不到啊，谁家谁家的坟头全一样，那么插根杆上面做个标记，这就是塔的起源。塔心柱恰好就是这根杆啊，我们说别的都在变，这塔心柱是没变。但是到了我们中国来之后，塔心柱慢慢慢慢就没了。实际上呢，在塔心柱在早期是到了南北朝的时候才有，后期就开始没有了，逐渐逐渐淘汰了。那么我们已经看不到了，但是我们在砖塔里边我们来看到啊，砖塔里边它还有，它其实有的时候它是因为结构要，其实它不是结构要，它其实是在顽强地保留了塔心柱的这么一种意象。那么你说这个塔心柱你说的是不是有道理？大家如果你们到日本再去看，到日本你去看日本的塔，塔心柱一定是在，一定是有个塔心柱的。而且日本建塔也是这样，首先要把塔心柱竖起来，然后再把周圈的东西搭上去。反过来我们说明塔也是在变化，我们很多佛教上面或者佛教建筑上面古代建筑上面的一些元素它不是一成不变的。那么我们从现在留下来的一些建筑的平面上，其实你可以找到很多蛛丝马迹。郑国寺的平面里边你就可以看到中间的这个实心啊，它并不是它结构所需啊，而是保留了塔心柱的这种意象。那么在这里边呢，我们说石构的有一个优点啊，比木构，我们讲木构毕竟不耐久的材料，尤其是在泉州这种经常有台风，那么这种情况下呢，选用石材肯定是一种很英明的选择。我们从现在来看也可以看得出来，它经历了很多的这种自然的灾害，台风不用说了，这种即便是地震啊，地震呢也会受到影响啊，不是说不能受影响，但是它受的影响也只是局部啊，局部的一些实际上是外观的一些影响啊，它本身的结构并没有遭到破坏。 那么也反过来说明了它的结构是很优秀的啊。那么我们可以从它立面上也可以看得出来，这个立面上这个门和窗，对吧？一定是隔着来的，对吧？底层是门，上面一定是窗，错着来的啊，它不会是通着一块上去啊。那么这也是。哎，当然我们说呢，佛塔除了它中式的模仿木构之外，那么更加有利的一点呢，是石材呢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一个雕刻的场所啊。那么大家石材嘛，雕刻是最好了，最好办了。所以说呢，它在这个石塔上面到处都雕刻啊，这里面雕刻的这就是佛本身的故事啊，还有各种各样的一些传说，包括还有一些经文啊什么的，六字真言啊等等等等，这些它都会去雕啊，雕刻出来。所以我们看一个佛本身的一个故事，那么这个故事它其实在讲啊，叫欲成出家，就从墙上翻墙逃出来。那么说翻墙逃出来，说这个没什么了不起，但是它的这个城墙，它对于这个城墙的垛口的这个描写都很细致啊，就是我们还间接能够看到早期的这个城墙的垛口怎么做的啊。现在大家只能到长城你才能看到这个垛口了。哎，但长城的垛口比它简单，对吧？长城垛口基本上跨上来就完了，它现在垛口的垛口是三段，对吧？上来不是这么简单的。哎，所以这里边有很多的一些信息啊，都可以留给我们去研究。哎，所以雕刻我们说它也不是一个简单的现象，通过雕刻它能够反映当时的一些面貌。啊，那么从这个西塔，就是仁寿塔来说呢，它时间虽然是晚，但是呢，它的这个晚呢，说它有它的这个优点啊，就是它其实是做了一个探索之后一个修正。从平面上来看啊，基本上跟这个镇国塔差不多啊，都是采用了相同的这种平面啊，也就说明了它的这种结构要求是一致的啊。就在泉州这种气候条件下啊，你如果不采用这样的这个条件的话，它是很有问题的啊，所以这是我们可以注意的一个情况。好，那么除了高塔之外，我们说在泉州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元素，就是长桥。天下无桥长此桥，这就是只有我们在泉州才能看到。那这其实你说长桥有什么了不起，但是我们说长桥是用石头来建造的长桥，那它就是有点意思了。在这里边呢，我们说泉州有两个很有代表性的著名的桥梁，一个是洛阳桥啊。洛阳桥其实有很多故事啊，大家可能喜欢看戏剧的或者看一些文学的都知道有洛阳桥很有名的一个主题啊。大家看以洛阳桥为名的一些戏剧，包括一些其他的一些曲艺的东西，哎，都会讲啊，有很多的故事。但是我们说的这个桥，你说它有什么了不起，其实它有它的特点，你要看起来也很平淡，就是说你要一看就是这个桥说跟别的桥有什么了不起吗？哎，但是他说它有它了不起的地方，就是在于它在一个特定的一个环境里边啊，就是在一个入海口的地方，风大浪急啊，在这么一个条件下，在当时以当时的这种技术条件啊，要来建造的桥梁啊，确实还是需要有一定的技巧啊，才能达到。在桥墩，大家也知道，这种桥墩里边上游一定是分水间对着这边是上游。哎，那么它为什么要做成这种形状呢？分水啊，叫分水间。所以有了分水间之后，也可以减轻这个水流对桥墩的这种冲击，它是它有利的啊。啊，那么在这个里边呢，我们说早期的也有很多演化为一些传说啊，就当时也是说谁下得海去啊，怎么样来做啊，这些呢我们都不管，但是我们可以考察它。从技术上来说啊，那么它应该是有一定的这个有利的条件的啊。它采取了什么办法来做呢？它是先啊去这个把那个不是先就建一个桥墩起来，建桥墩你根本放不下去。它是先把这个就是桥子的中轴线，先把这个石块扔下去，全是大石块啊，全扔下去，然后相当于建一个大堤一样。哎，这样呢才减缓这个水流的这个冲击啊。其实跟我们现在说的做坝，你得先做一个坝啊，做了坝你才能把水挡住，那你才能下边才好施工。另外一个呢，虽然是扔下去的这个石块，我们讲了，因为它的水流很急，你可能扔下去石块就会被冲走。注意的，它不是说扔普通的石块啊，它是把这个牡蛎啊，先让这个石块上面长好了，就是让它实际上牡蛎会有这种胶性啊，凝胶性，它是靠这种凝胶性把石块能够粘在一起，这样呢，那就不是一块碎石了，那就是一个整体了，这样被冲走的概率就会小很多。所以从技术上来说，它会解决了这些难点啊。那么把这个水流的问题解决了之后，把这个被冲走的问题解决之后，那它抵御洪水啊，抵御海水的这个能力也就大大的加强了啊。我们说这是这个洛阳桥的一大特点啊。 哎，那么包括也有说在当时没有起重机也没有什么这种设备的情况下，那么大的这个食粮怎么样把它架上去啊？不像我们现在架个食粮很容易，包括高铁，大家看看高铁现在的机械化，对，那当时呢它实际上是要通过这个先把放在石牌上啊，利用我们海水的潮起潮落啊，那么这个机会涨潮的时候把它给放过去啊，跑到桥墩之间，然后赶快卸下来，等到一潮水一退啊，木牌就走了之后，那么自然而然就架在上面去了。这些处理啊，我们说都是很有意思的现象。那么包括这个桥墩不是简单的，它会加一些铁件，它会要加一铁件来拉结，否则的话你也经不住这个洪水或者海水的这种冲击啊。那么这个都是一些小的技巧。好，除了这个洛阳桥之外啊，我们就给大家介绍的就是另外一座桥啊，就是五里桥啊。为什么叫五里桥呢？就是它差不多接近2000多米啊，说接近五里啊。那么这是一个很长的桥。五里桥呢，我们说它相对来说难度比这个洛阳桥要小，因为它是这个水流没有那么激烈啊，没有那么湍急啊，所以它的这个建桥的这个难度要小很多。它的特点呢，主要就是它很长，另外呢，就是它虽然说水不急，但是它这个海滩呢，就是都是烂泥啊。那么烂泥处理就跟刚才我们讲在这种急流的情况下它又是不一样，所以它在这里边呢就用了这种碎木桩，相当于我们打木桩，但是是把木头不是垂直打下去，是躺在上面啊，就是打躺在上面啊，做出一个这个桩基啊，就是木头的这个基础，然后再来做啊。当然有的地方呢它也会垂直去打，所以它会根据这个具体的这个情况不同，采取不同的一些做法啊。比方说它打桩基的地方，它相当于做一个架子起来啊，然后你在上面去做桥墩啊，再去铺这个石板啊等等。那么桥墩呢也是这样，它不是统一的，它并不一定选用说刚才看到的一定都是那种分水间的桥墩，它有的时候它就无所谓，你不急。前海那个地方就是一点潮水，那么这个时候呢它只需要简单的把它砌起来就够了啊，所以这是它的一个聪明之处啊，它不是说完全要去做成这种分水间啊，做分水间的时候它是根据具体情况在做啊。另外呢就是说只做一边的啊，刚才讲的因为有潮水的涨落，两边都会受到冲击，而在这个地方呢可能只有一边的水急啊，另外一边水比较缓啊，那么他就没有必要都去再做这个分水间了啊。所以我们也看出来古代匠人呢他是比较聪明的，他不是拿着一张蓝图干到底的，这个那相对来说是比较愚蠢的一个做法。从桥面来说呢，他也不是说按照整齐划一，一定就是统一的规格，长度他无所谓，只要有多少算多少啊，因为你要找到统一规格的这种石材那也是很有难度的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它是因地制宜啊，那么结合不同的要求啊来做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在这个桥面上啊它其实也是不是很规整，它甚至也不要再去做太多的这种凿平啊这种装饰了、啊、就让它保留一个基本的这种状态啊，随着这个行人车马的走动之后它也会慢慢也会比较的这个统一，那么这是一个特点。再有一个呢，既然叫五里桥，那就说明距离不短啊。那么一般岁数要大一点的人，要一口气儿走过这么长桥去，还是有一点难度。所以说呢，在这个桥上面，他还特意的要为行人提供方便啊，所以他还建这个桥亭啊，就是所以这桥亭呢，他会去也是利用一些废旧的或者剩余的一些材料来做，那么并不是要去做的很高大，实际上是根据这个路程，就到了这个地方行人应该会坐下来休息一会儿了，那么他就建一座亭子。所以我们看这都是古人对于这个功能上面的一些考虑。 正在播出的节目是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节目，这一次我们安排播出了匠意营造中国传统建筑的内容，主要介绍海上丝绸之路重镇古城泉州，主讲人是著名学者、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杨昌明教授。前面杨教授重点介绍了泉州的石头建筑艺术。泉州的石建筑之所以能够在浩如烟海的中国古代石建艺术珍品当中独树一帜，享有盛誉，除了地理条件以外，还与泉州特有的历史文化和条件有着密切的关系。前面的重点是长桥高塔，高塔主要介绍的是开元寺东西塔，它是我国最大的阁楼式石塔，

知识开讲。面对浩瀚的宇宙，探究蓝色星球的密码，面对历史的演变，追寻文化传承的脉络，面对纷繁的世界，发现撬动真相的支点，带你找到更好的自己。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 知识开讲节目，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我是刘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安排播出匠意营造中国传统建筑的内容。今天的重点是海上丝绸之路重镇古城泉州，主讲人是著名学者建筑师杨昌明教授。古城泉州的内容主要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中外文化交流的印记，第二部分是巧夺天工的石构艺术，第三部分是唐风宋韵的建筑体系。著名的侨乡泉州不仅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镇，也是东南亚地区不少华侨魂牵梦萦的故乡。这里的山山水水铭刻着古代东西文化交流的印记，也牵动着万千游子的无尽思绪。走进泉州古城，人们一定会注意到那些具有优美曲线和绚丽色彩的古建筑。在中国建筑史上，泉州的古建筑是占有一定地位的。在我国2000年轻柔缓慢的建筑长河中，石建筑尽管曾经流光溢彩，却终究抵御不住木建筑不断掀起的滚滚潮流。就中国木构建筑来说，唐宋之际可谓全盛时期，此后则发展缓慢。 进入这个第三部分啊，第三部分呢，我们就是要讲到这个跟我们建筑有关的啊。前面我们都讲的，基本上讲的石材、石结构，现在我们要回归到我们的木结构啊，因为毕竟我们中国古建筑刚才讲的还是以木结构为主啊。那么在木结构来说呢，其实到了南方地区，它的这个发展的情况跟我们北方应该来说不完全一样啊。我们知道主流呢应该是从我们北方发展起来的，而且呢就是说结构形式呢也南方和北方也不尽相同。我们北方呢基本上会是抬梁式结构为主，而在南方呢大多数会用叫穿斗啊，我们叫穿斗这个结构，那么其实就是木头架起来横穿，穿过去就起来了。那种呢相对来说操作比较简单，而且也容易适应这个不同的一些地形。但是呢我们说到了在泉州，我们就看到它其实把我们这个北方的一些这个做法，他还很忠实的把它保留下来了。就到了南方之后，我们能看到北方的一些做法居然在南方还可以维持啊，还可以被接受啊，甚至还能够延续啊。我们在北方有的时候居然也看不到的情况，我们在泉州还可以找到啊。那么这也是说明了泉州这个地域啊，确实它很忠实的保留了中国传统啊，甚至我们就说唐宋时期的一些精华。当然我们说在这里边呢，它也结合了自己的一些特点啊，形成了又与北方不完全相同的这么一种建筑体系。它既不像普通的南方的这种穿斗式结构的这种体系，又不像我们北方的这种抬梁式的结构体系，而是介于两者之间，那么有它自己一些特点啊。所以我们看看泉州的这个建筑的时候，我们就可能发现啊，有很有意思的一些现象。那么我们先看看它的一些特点啊，我们说它的特点呢，第一个的特点，它的这个结构啊，梁架的结构，梁架结构，它刚才讲的，我们说它既不是抬梁，也不是穿斗。再一个就是屋顶的曲线，它是一角的曲线啊。除了屋顶曲线，其实一角的曲线也很夸张。大家有印象的，可能看到我们的故宫也好，我们的很多的这个古建筑也好，屋顶都是一条直线，是不是？你看天安门肯定是一条直线的，对吧？你再看故宫的，你基本上你找不到曲线的这个出来。但是你到了泉州，那你看，这不仅是曲线，而且很夸张啊！这个曲线夸张的简直都有点过啊。那么这个它为什么会这么做？它是怎么做出来的？这个都有一点意思。先看看这个构架，这个呢是跟我们说跟宋代的官室的一些上面并没有记载啊，但是呢它是又结合了跟北方的一些宋国寺一些做法啊。那么这些情况呢，形成了它自己的一个特点。开元寺的剖面上就可以看得出来，它不像我们 北方的这个建筑，我们北方建筑这些柱子全都落地的。它到了这儿，它其实就是佛像前面这颗柱子其实是没落地的，拔掉了。他把它拔掉了，他不要都落地，都落地的时候对于他前面大家去烧香啊磕头啊是不利的，所以他要提供空间，所以他把它拿走啊。另外呢，就是说他在里边他的斗拱的处理，其实他采用的不是像我们的斗拱，他采用了飞天啊，这是飞天的做法。那么这也都是一些很有意思的一些现象。而当另外一种呢，就是跟当地的这个情况呢会更加像一点，但是呢也有一些变化，他会做了一些这个不同的一些处理。这种呢就是在小型的建筑，大型建筑上面一般不会，就比开元寺就简单多了啊，基本上是这个柱子就上去。那么柱子上去的那上边那部分呢，其实梁家部分呢还有点穿斗式的这个印象啊，还基本上穿斗式的做法，包括一些加了一些连接部分。但它主体地方又跟这个台梁式又结合起来啊，所以它是一种比较折中的一种处理的方式。所以这是从结构上来说有这么一个特点。另外一个就是曲线，泉州大家就第一印象你一定是看到它曲线很夸张，它的这个屋脊就是这个曲线要做出来。那么这也是跟我们中国建筑的发展实际上是不是一条轨迹的。唐宋时期的时候其实还是有曲线的啊，还有点曲线，但是你看到了明清没有了，曲线已经没了，北方没有，但是闽南还有啊。闽南这个曲线的这屋顶不仅保留，而且还很夸张啊。我们说当然虽然早期在中国很多地方你都能找到凹曲的这个屋面，关于这个凹曲屋面的也有很多的说法啊，它的来源啊，包括为什么中国建筑为什么会这个屋面会是一个凹曲的屋面，我不知道大家以前听过没有，它选择这种凹曲屋面的这个原因是什么，为什么中国是坡屋顶，要选坡屋顶，而且要粗檐那么大。那么以前有学者就说叫做坠速降线啊，抛物线啊，大家知道抛物线是你放一个钢球在上面它是跑得最远啊，所以他们就以前有学者就认为了说中国古代建筑为什么要选择这种凹曲屋面呢，主要是为了排水啊，就是排水，水可以排得很远。但是大家可有没有印象，等到哪天下雨的时候，你们到故宫也好到哪儿也好，你看没有看到哪个水能跑得很远，那水肯定到这儿肯定都下来。只有一种情况啊，我们说可能有一种情况，就拍电影的时候那个大水龙头这个大量的水冲很急的水冲可能会出去一点啊，那也不会跑很远。为什么呢？有摩擦，对不对？有摩擦在里边，那就跟那个做试验不一样了。不锈钢如果我们把屋面都变成不锈钢板再放一个钢球，那一定跑得很远。但是我们都是瓦，对吧？我们都是瓦，包括不管你琉璃瓦也好，这个板瓦也好，什么也好，布瓦也好，它的摩擦系数已经很大了，你这个与水本身也是有摩擦的，它怎么能跑很远呢？对吧？所以它一定不是为了说要让水跑很远才采用了这种屋顶曲线啊，应该是有别的原因，但是别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我也不懂，我也没搞清楚。所以经常学生同学要问我说什么，我说我也回答不出来啊，但是我会告诉你们有这么一些现象。那么我们说到了闽南也是这样，北方基本上不用那个曲线东西了，那么为什么在闽南还用，在泉州还用，而且还很夸张啊，就用的夸张。有的人就认为好像是不是泉州人有什么爱好，但是我觉得可能这里边呢也不见得说是一种爱好啊，有可能还是一种早期的做法的叫做反应，或者我们叫化石啊，我们有时候看不到了。有些做法其实我们是看不到了啊，我们说为什么它会变到没有呢？它不是说突然就变没有的啊，很多东西它之所以消失一定有它消失的原因，而且它有它消失的过程啊，它不是一个一下就发生的，它是一个间接出现啊。那么我们实际上呢，我们可以看泉州的这个所谓的曲线也不是真曲线，它其实是折线啊，它实际上是折线啊做出来，但它最后早成曲线。曾经我在做开元寺大殿修复的时候，当时我们画的图测绘的图，哎呀画死了，对吧？那个东西很费劲啊，那个时候又没有这种像上微激光什么的，全靠人手画出来。画完之后我们很费劲的画完之后，然后施工的时候我问那工头，我说你的曲线你怎么给我找出来，我在图纸上好办，我可以采用打格的办法这个来做。工头说这个东西简单，他说我们两个人再举个手，把拉一根大绳，绳一拉自然下垂，这曲线就出来了。我一看我说好像就是这样，他肯定是这样，说施工的时候你怎么可能打格了，对吧？施工的时候一定是这么做出来的啊。想对了，这是施工啊，不是我们搞学术，我们搞学术会很费劲的去把它画出来啊。他们叫假错，所以假错为什么假错，他假错错是他们这个当地的方言啊，就是房子。 那么甲错的就是一个甲的房子，它实际上呢是在，你比方说我们在开元寺大殿修的时候，在这个角上，它会在另外搭出来，打在这一角地方，另搭出一个三角形的一个空间，这个空间是没用的。这个空间呢，严格的说可以什么呢？北方以前也做，北方呢在这个时候就填土。他就去填土，填了土，填土有问题，填土很重，对不对？你加大很大的负担。泉州人就很聪明，他就不填土，他就做了一个空架子起来。那么在这个上面再来加望板，再来铺瓦，曲线自然就出来了。他是靠这个做出来的，所以我们就说这个是这个泉州人很聪明的一个办法。他这个悬念线，他其实就是悬念线啊，一拉一自然下垂，哎，然后呢，根据这个悬念线，然后他用若干短柱把它做出来，找，把这曲线就找出来了啊！哎，这就是他把这个叫做甲错做出来的一个办法。那堆短柱原来的这个望板可能就是这个直线的这个望板上去，他在这个边上他该加了若干根短柱，然后再做出一个面出来，就找出一个凹凸屋面出来了啊！他是这么做出来的，所以这是泉州的一个特点。当然，除了屋顶，我们说它一角地方也是这么做出来的啊，否则的话你要靠填土靠别的东西上去，那个办法太笨啊。所以这个甲错这个确实是我们说是泉州人的一个创造啊，你别的地方这个很难看到啊。那么它就是在维持我们说北方的这个官式做法基础之上啊，它又形成了它自己的一些特点。那么这也是跟我们说跟当地人的这种啊聪明才智是有关联的啊。其他地方为什么不能见到啊？那么说明呢，在这些地方可能的这种出发点或者是喜好是不一样的。 难受，想哭。世界这么大，知识这么多，费尽洪荒之力也学不完呀。 快听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呀，用声音讲述生动有趣又富含哲理的知识，用耳朵就能聆听这个世界。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与各个领域的专家相约，把这个世界讲个明白。正在播出的节目是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我是刘莎。今天安排了匠意营造中国传统建筑的内容，主要谈到的是海上丝绸之路重镇古城泉州，主讲人是著名学者建筑师杨昌明教授。前面谈到了泉州的建筑结构，中国古建筑以木结构为主，南方的发展和北方的发展不完全一样，应该这样说，主流是北方发展起来的，结构形式南方和北方也不太相同，北方基本上是以抬梁式结构为主，而在南方大多数都是穿斗式结构。穿斗式结构是什么样的结构呢？木头架起来横穿，相对于抬梁式来说操作比较简单，而且也容易适应不同的地形。泉州的古建筑自成体系，长期以来形成了丰富的屋顶样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独特构造，主要特点有两个。第一是它的结构，梁架的结构既不是抬梁也不是穿斗。第二个是屋顶的曲线，除了屋顶以外，很多地方的曲线都非常的夸张。泉州的很多木结构建筑上都有甲错这样的一种构成。什么是甲错呢？甲错呀，就是在原本的屋架的结构之上再增加一个三角形，让整体房屋的曲线更加的夸张上翘。泉州建筑是典型的闽南建筑，从前面的特点我们可以看出，闽南建筑体系在继承唐宋古制的基础上融入了自己的匠心与创意，走上了一条与北方官式建筑不尽相同的发展道路，表现出独具特色的清灵柔美风格。这种体系的形成，除了有文化传统方面的影响之外，也与当地人民善于因地制宜、巧妙经营有关，而不是单纯追求外观形式的结果。认识到这一点，就不难理解这种建筑体系得以保持旺盛生命力的原因所在。下面杨教授就来介绍闽南建筑的代表开元寺大雄宝殿。 那么下边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个在泉州地区最著名的啊，这个佛教寺院啊，佛教建筑呢，因为是要把看不见的希望要凝固在看得见的建筑之上，佛教都会花很大的精力啊、人力、财力、物力在 佛教建筑上面啊，所以一个寺院是不是能够吸引香火，那跟这个很有关系。凡是有名的寺院的大雄宝殿也好，那一定是很雄伟很壮观。哎，那么我们说在这里边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的，就是在泉州啊，那么它同样也是有这么一种情况。当然在这里边呢，我们说也有一些认为啊，你比方说是不是用了一些外来的构件，现在还不能完全说啊，有的人说可能是用了一些，当然他说用了一些并不是说他没有钱去用，而是他有意识的叫做兼收并蓄。反过来为什么会这么说呢？说佛教它跟这个印度教跟其他宗教它也在斗争的啊，它要去吸引，要把信徒要挖过来，所以它有的时候可能会采取一些比较有意思的一些措施啊，来增加它自己的吸引力啊。所以我们说的从开元寺的这个发展来说呢，其实就可以看得出来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从小到大从无到有的这么一个过程啊。那么关于开元寺呢，我们说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传说啊，就是说当时呢，说这个开元寺是怎么来的呢？说开元寺呢，说其实原来是一个当地的土豪的宅子。那么呢，他有一天做梦做到是说有一个僧人找他要，他说让他把这个寺院捐出来啊，舍宅为寺啊，就舍宅为寺。大家知道是中国佛教寺院最起初的阶段，没有寺院啊，都是靠这些信徒先把自己的宅子捐出来作为寺院，然后等到一定的时候才逐渐的发展成我们现在可看到的寺院。好了，这个传说呢就说了，说这个土豪就是说，那不可能，我凭什么给你？是除非这个桑树上面开莲花，那么才行啊。所以好，然后说好，说话算数，僧人马上就不见了。然后过了几天，果然他的桑树真的开出莲花啊。所以为什么讲他的也叫桑莲寺啊？就开元寺的另外一个名称叫桑莲寺，或者叫桑莲法界。真的开出莲花出来之后，这土豪也没办法了，那只能说话算数啊，所以把那宅子算说出来。我们说的这个传说呢，肯定有牵强附会在里边，但是它跟这个舍斋为寺的这种发展的这个历程啊，应该是一致的啊。早期可能就是这样，有时候是被迫或者是主动啊，把宅子舍出来。开元寺基本上的这种布局呢，都跟我们汉地佛教寺院的这种布局是相吻合的啊。我们汉地佛教寺院都有一套规制啊，大家都知道啊，从进来天王殿、大雄宝殿啊、法堂等等这些啊，然后左右配置，这个都有很多规矩的。泉州的时候还是比较规矩，它是会一进一进的都按照我们这种啊，有开元寺，有三门啊，天王殿，然后这个它其实天王殿跟三门结合在一起了啊，然后呢再进到后边有个拜亭，进完天王殿之后马上有个拜亭。这个拜亭是什么呢？好处呢，就因为在这些地方，泉州很多时候会下雨，有这个拜亭呢，可以在进到大殿之前，相当于在室外烧香啊，这个是有很多好处的啊。因为有很多信徒呢，希望要烧香，他会专门给提供一个这个拜圣亭啊，就在这个山门的后边啊，就接出来一个亭子，这确实是功能的要求，那么也使得我们是信徒在进入大殿之前啊，有一个心理的准备啊，其实是创造了一个很好的过渡的空间。他不是说一下就冲进这大殿去啊。这个寺院的布局里边其实很讲究啊，什么地方会做一个开场的空间，什么地方会有过渡啊，那么这都有说法。哎，那么这个开元寺大殿呢，它是号称百住殿啊，其实有人说百住殿啊，其实没有那么多。哎，那么在这里边呢，我们说它其实也是不断的变化，从小到大啊，原来可能只有五间，慢慢扩大啊，越来越大，那么到后边的形成了现在的格局。开元寺的大雄宝殿，它是供的是五方佛，它在这里边我们刚才讲，它会创造一些做一些变化，它会把柱子会拔掉，在这五方佛前面啊，这空间会大一些，而且这柱子它也是采取我们北方的大殿里面柱子都是木头的圆柱，对吧？它这儿不是圆柱，它这儿是棱柱啊，它是方柱倒了一个棱儿。所以我们还要跟大家讲，我们在古建筑里边，你什么时候看的是圆柱，什么时候看的是方柱，注意过没有？哪儿是用方柱？方柱不能随便乱用，园林里边方柱只能在园林里边。你看廊子一定是方柱，颐和园长廊，你们下次再去看看啊，那个柱子不能用这个圆柱了，用圆柱就出问题了啊。那么我们看的飞天啊，大家看到原来我们是斗拱，那么我们中国的习惯是用斗拱来起这个作用，那到了泉州就不用了。 不用斗拱了，对吧？它其实斗拱的原理，那其实斗拱的位置，但是它就很巧妙的把它做成了飞天的形象，既增加了这个空间的变化，其实呢又形成了它独特的特点。如果它再做个斗拱，那么就没意义了啊！而且呢，在这里边，我们说飞天里边，它其实也带了很多的一些寓意在里边，里边它都会有像这个鸟啊什么什么，它就说叫吉祥鸟或者妙音鸟啊等等等这些啊，还有就这里面的飞天也是这样。形象也不是说我们一说到这个一想的飞天都是女子啊，都是女子的形象，其实这里面什么男女都有啊，那个手上也是什么都有，有拿着这个文房四宝的，也有乐器的，还有拉二胡的，各种的都有。那么就说明这个里边原来是要起结构作用的一个场所，然后到这儿变得很轻巧，丝毫感觉不到讶异的感觉，所以这也是泉州这个匠人的一个创造。 感谢杨昌明教授的详细介绍。前面杨教授以开元寺大雄宝殿为例，介绍闽南木构建筑的一些特点。关于这方面的内容，在下周日同一时间，杨教授会继续带来更为精彩详尽的讲解，将以营造中国传统建筑海上丝绸之路重镇古城泉州，一共有三集的播出内容，今天是第二集，下周同一时间是第三集的播出。欢迎听众朋友到时候继续关注。这一次的知识开讲节目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我是刘莎，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也请您继续关注北京故事广播接下来的纪实传奇节目，我们在下周六周日中午11点到12点的知识开讲节目当中再会。 天飘，暖风轻扬桃花。